当中负责调查同专题报道的新闻刺针全组被裁，有线中国组其后全体请辞。另外，有线新闻的国际组和财经组主管亦都已经请辞。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被加拿大当局拘捕至今已经两年，事件是一宗严重的政治事件。美国政府真正的目的是要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阻挠中国的科技发展，加拿大政府扮演美方的帮凶。华春莹强调，孟晚舟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却被无理拘押至今，中方对此表示愤慨，亦都再次予以强烈的谴责，敦促加方立即纠正错误，释放孟晚舟平安回国。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各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67点，升226点，总成交金额153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1点，升6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0点，升2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8蚊，升15蚊；美团289.2，跌8毫；中国平安94.3，升3.3；阿里巴巴257.2，跌4.2；中国海洋石油7.75，跌3.8；盈富基金26.72，升1.6；建设银行6.2，升1.2；小米集团26.15，跌3.5。中国生物制药6.88，跌9.2；工商银行5.1，系升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382，瑞士法郎8.558，澳元5.706，加元5.985，新西兰元5.461，欧元9.285。每百日元对港元7.4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751。日经平均指数报26787点，升353点。港金现价报1656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美元，卖出179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先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开始多车啦，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畅顺嘅，系尖沙咀线多车啲啦，龙尾喺芜湖街。港岛路面咧，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照东山台段就比较多车㗎。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至油街段呢，现时都系多车。九龙方面啊，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石里至启业村段呢，现时就交通比较繁忙。九龙城嘅东正道呢，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啊，东正道来往方向近住落善道嗰段呢需要封闭。咁啊，九巴嘅二号 D 就要改道行驶。落善道近住贾炳达道嗰段呢，而家就比较塞车㗎。仲有就係大埔道啦，大埔道有紧急维修，去呈祥道方向，去呈祥道荃湾方向啦，近住龙悦道嗰段呢係封咗路嘅。九巴72、81号都要改道行驶。新界现时西贡公路近住南边围路回旋处嗰段呢，来往方向都係多车㗎。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同埋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最后呢，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係下午嘅5:38，听朝日出时间係早上6:47，

山顶嘅朋友，你哋好嘛？ 到自己做 show 咁啊！ 系啊，有波胜有严晴， 今日星期二系 啊， 星期二仲有有水冠名， 冇错，电话号码18723888，你又可以冠名赞助你人生嘅故事俾我哋听。 系啦、啊，今日劲啦！其实今日咧，我就想听一下有冇一啲工作嘅故事你好想讲噶。 是 是啊，因为其实即是香港人你知道啦，狮子山下精神咩啊，唔翻工唔舒服㗎嘛，係咪但有阵时可能有啲工唔到 唔係咩 真㗎，尤其是我前几排收到税单嘅时候啊，同、 哦、 埋我收到我呢个信用卡账单嘅时候啊，我即刻好想打俾我老板，喂老板快啲安排我翻工，我要无时无刻都翻工。 我见到啊，你嗰种即係不断支出然后去到收税单或者睇自己个银行户口、 啊、 就有个动力令自己翻工啦，因为我啲钱用咗啦咁。 係啊，就唔搵返就冇钱使啦咁样。咁所以但有阵时呢，尤其是即係疫情呢一年啦、啊，都唔係话你想返工就有得返嘅。 嗯。 係啦，即係你爱公司同公司有几爱你呢，唔一定係成呢个相同嘅比例嘅咁样。 未必成正比㗎嘛。 係啦咁样。咁但係呢，如果你关于即係你份工啊，又或者唔单止你份工嘅家庭、朋友、爱情诸如此类任何嘅话题，你有啲故事想赞助俾我哋，我哋都係十分之欢迎你打电话上嚟赞助故事俾我哋。电话号码 18723888。 冇错啦。咁啊，因为睇一啲有时睇新闻，你会见到一啲公司要缩减人手啊，或者甚至乎可能成个 department 都冇咗啦，会突然之间咁样，即系你会发现原来你一路做紧嘅工作唔系你想象中咁安稳啦、 啊。嗯， 系啦，因为有阵时会觉得哦，我一路翻咯，咁我做好我嘅职责嘅范围嘅时候，咁就得噶啦，每日即系完成到就得啦。可能当你处于一个 position 好长嘅时间嘅时候，你习惯咗啦。你就唔会再谂咁多太大嘅变化噶啦，觉得、哦、有啲工我做一世可能都系咁样样噶啦，但唔紧要嘅，有出粮，我喺公余嘅时间点样去 balance 翻就得啦，咁样样。咁但系而家话俾你听，呢、這个世界唔系咁样样嘅。 系啊，有啲意外 and 一啲惊喜啦，系会喺人生嘅唔知边一个方向等紧你嘅咁样。于是乎，我头先忍唔住问波成，波成，波成，假如有一日啦，港台想请你离开， 港台想请你。离开啊！ 咁你有冇打算或者有冇谂过噶？ 呢个系最近同啲朋友有讨论嘅问题，因为大家会讲唔喺香港生活啦， 离 开嘅话会谂住去咩地方？ 嗯， 即系嗰件事可唔可行？ 系 我第一个嘅答案就系唔可行嘅，对于我本人嚟讲， 点解？ 因为做咗即系电台或者呢个传媒都七年啦， 嗯。 系啊，都七年啦，而家十二月系啊，七年啦做咗。 嗯， 发现一路学翻嚟嘅一啲技能或者自己嘅所谓强项， 系 有语言地域限制，就系广东话啦。即系我而家开咪讲嘢，我去做 MC 嗰样嘢，嗰样嘢嗰个范围最表现到自己就系用广东话去表达。 嗯， 若然我转咗用英文或者国语都好，我想搞一啲 get 其实唔同噶啦嘛。Humor, 我真系谂过呢个问题，即系我中意搞 get， 第二个用英文搞一个 get， 或者用国语搞一个 get。首先个思维唔一样，食字嘅方法可能都唔一样啊。 即系例如我哋成日访问，即系譬如卢汉停一停，谂一谂呢啲嘢咧。 系啦。 发生喺英文同埋国语都好难， 好难啊 ！Anson low， 你要谂翻个英文嘅 get 咁点咧 ？Anson low and high 咁样，即系你唔会咁样样噶嘛？即系就讲佢嗰啲 ups and downs 啊，咁唔通系咁样样咩？ 唔系、啊，你喺呢方面系真系天赋，好有天分噶、 啊。系啊，有天赋嘅天赋罗添啊！我搞 get 呢啲就搞到啦，有天赋个天赋罗咁，我当然搞到啦。一个姓罗嘅人有天赋，佢咪天赋罗咯，系咪？嗱，好笑过你哋嗰啲啊！好笑啊，三成群嗰啲， 子豪啊，你可帮我收翻佢翻去，因为我快啲帮我带走佢，我接受唔到佢成日坐喺对面，佢降低咗我人嘅整体嘅人文水平嘅质素。 个姓罗嘅人有天赋罗，如果佢做船长就系罗船长啦，咁样。 我今日都有个好有份量噶，佢哋都话好笑噶， 系咩？ 佢话咧有一只猪识大路嘅，点解？因为佢装咗 GPS。 呢、這个唔得啊！呢、這个系嘛？ 咪要包埋个故仔嘅。咁、 啊、 我冇理由压你太多时间。 我系阿琼完全唔俾翻，好衰啊！你唔俾面啊！ 我想离开呢间公司啦，系咪？唔使请波成离开，不如俾我离开先啦。我想离开啦。 咁所以咧，翻头先讲样嘢就系有呢个嘅限制嘅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要离开呢个地方去 第二個地方新生活嘅話，會有難度嘅。 嗯， 咁如果淨係按工作嘅類型嘅話，嗯，我都唔知啊。而家因為嗰個工作嘅 pattern， 我哋唔係朝九晚五噶嘛，而係好多時候就係有個 deadline。我總之喺 deadline 前完成到就得一個 project base 嘅， 尤其是你知你啲生理時鐘啦， 係啊，亂曬咁樣，所以見到啲朋友可以朝九晚九嘅，其實老實講，坐喺 office 裏面翻工開會做嘢，我係覺得即係阿瓊都係嘅，其實咁，所以我見到就哇，究竟如果我要做翻一個咁樣嘅人，我適唔適應到咧？ 嗯， 係，所以我如果要轉嘅話，首先工作嘅 pattern 我已經有 concern 啦。 係， 咁然後工作嘅類型係做啲咩咧？我如果一係就繼續做 media 或者音樂相關啦，可以唔做嘅話，唔通真係翻返去睇樹？ 睇樹 啊，做地理嗰啲咁樣。嗰樣嘢唔已經發現到唔係自己最大嘅興趣啦，已經過度咗啦。嗰個只係我嘅歷史，但係唔係我嘅將來咯。 嗯， 係啊。 所以其實就算如果講到話係關於轉換跑道，即係我哋人生去到某一個階段要轉行啦咁，樣，但係你都冇諗過你可以轉邊行嘅。 我會繼續喺呢度，可能如果真係港台邀請我離開咁先算，可能就會專心喺屋企試下整歌咯，或者 哦，即係你會變音樂人啊？ 我想，我可能真係呢個分途之下呢幾年喺呢度一路， 咁你咪會出道咯。 咁惊啊！ 咁会唔会有一日可以喺金曲嘅舞台上见到你攞呢个最有前途新人 奖？新人奖啊，以四十岁之龄， 唔系65岁，人哋退休嗰日。 但系真心可能因为自己又打碟，再加去玩呢一啲相关嘅嘢嘅时候，留意音乐咧，咁有啲朋友，佢又整歌，咁喺嗰个环境分途之后，会觉得啊，其实自己可唔可以试下咧？咁而家嗰啲叫做音樂製作軟件，最近有個朋友介紹，佢直情咧，佢嘅形容就係、是、你唔識樂理啊， 嗯、 你係零啊，你都可以整到一隻歌啊，咁但係嗰樣嘢，依個係一個中性嘅形容喎、啊，嗰、那個話係你唔識樂理都整到歌，好似貶低緊啲做緊音樂嘅朋友啦，唔係、啊，因為我再討論落去就係、是、因為個工具非常之簡單，所以。嗰、那個競爭嘅位置唔係喺你用唔用到一啲啱嘅工具去做，而係當大家都拿住呢堆工具嘅時候，邊一個嘅美學做得好啲、哦，即係個分高低唔係喺個工具上面啦。 音樂品味上面、啊、 以前譬如你有一個你有個 drum machine， 或者你有、嗯、你識得啲朋友，你可以拉一對 brass 咁樣玩嗰啲，咁、嗯、可能我冇呢啲資源，我做唔到嗰類歌。而家話俾你聽，全世界如果都可以用到成對 brass， 即係譬如 rubber band 咁，大家都有個條件可以做到嘅時候，分高下。就係、是、喺你嗰個美學上面，或者你對音樂嘅認識，係喺呢一啲位度分高低咯。 嗯， 係啦。咁所以對於我哋呢啲有興趣又唔識嘅，其實入門好簡單啦。但你要做到專業嘅水準，其實做一條好長嘅路。因為當嗰一班做開嘅人，佢、嗯、已經有一啲最基唔係基本添啊，專業嘅音樂知識嘅時候，佢再加上一啲好方便嘅工具，其實佢個速度同埋佢嘅進步係會快過。我哋新入去玩嘅人好多好多咁、嗯， 明啦， 系啊， 同埋唔紧要啦，都话65岁人哋退休嗰一年，你可以攞新人奖，都系一个殊荣嚟， 银龄新人 最有前途啊！前途系最希望佢长命百岁嘅新人。 所以我有谂过嘅，咁嗰样嘢亦都冇地域嘅限制啦、嗯，或者系啦，但系嗰个收入嗰啲就再算啦，即系谂唔到咁多啦。 嗯， 咁呢个系我谂，但。你系咪真系会翻去做老师咧？假如你要， 系 你真系会谂住， 其实 春风化雨， 唔系即系唔使港台请我离开啊！系有时候我想送港台离开，送我自己离开港台嘅时候，我脑海边浮现嘅都系老师呢个职业、 啊。 其实我觉得我由头到尾我都冇讨厌教书呢件事嘅。 嗯， 因为我都几即系第一件事，可能同我呢份工作有啲似，就我都中意人哋听我讲嘢啦。咁但係有個麻煩嘅問題就係、是，即係啲學生唔肯聽我講嘢啦。呢、這個就係我去實習嘅時候好挫敗個。 但明明開麥有咁多人聽我講嘢，點解我教書冇人聽我講嘢？ 可能唔同啲啊！你試下我而家同你講曹巨論戰都應該冇人理我㗎啦。 哇，好熟啊！曹巨論戰 係啊，係我哋嘅指定篇章嚟㗎，係啊，要默書㗎，背默㗎，咁樣係啦。咁但係咧，即係呢個都可以講到好耐之前，點解我嗰陣時冇選擇去教書？呢、這個都係我嗰陣時同我大學嘅老師傾嘅一個原因啦。就是、我發現咧，我冇辦法令到學生愛上中文呢件事。 嗯， 即係呢件事，哇！呢、這個同呢、這個令大家咩支持廣東歌啊、復興香港樂壇聽落一樣啊，係一個好匪夷所思嘅呢個包袱嚟嘅。但係我就會覺得，我唔使佢哋考試成績好好，但係我想佢哋中意。 中文啊，即系例如中意作文， 好难喎呢样。 系啊，呢、這个真系好难啊！即系例如中意作文，例如唔讨厌去解文言文，即系有时凭自己嘅能力去解得通一篇文言文，佢会好兴奋，佢会觉得好有成就感。跟住你系啦， 我幻想紧有个同学，如果读紧书同我讲，我真系好中意中文啊！你都以为佢， 我会夹佢中指咯， 读坏脑啊咁样。 所以你谂下，连我哋自己都觉得呢件事匪夷所思。我仲记得我嗰时特登翻去中学，同我中学老师去倾呢件事。我中学老师都系头先你嗰个表情，阿琼估唔到你啊，咁大 有抱负系好嘅， 咁天真啊， 系好嘅，需要呢啲人嘅。 系咯，所以其实就系一个，即系个咁样嘅一个思维底下，或者咁样一个目标底下咯，我一路都唔系好敢翻去教书。 嗯， 因为我觉得我做唔到嗰件事啊嘛。但如果有一日真系要放弃传媒呢一行啦，或者传媒呢行放弃咗我啦，多谢晒传媒呢一行啊，到而家为止都未放弃我咁我觉得我真系会想翻去教书，咪当系俾个机会自己，俾个机会人咯。同啲学生讲，你听完我教书先好落 judgment 咯。 但你有冇谂过将头先令到人哋喜爱中文呢一样嘢， 系 唔系一定要靠老师呢个职业去 spread 出嚟？我举个例，你嗱而家你有一个。你有个机会有一支咪喺你口中，唔系口中嘅喺你面前，口中即系你含住添啊！即系你其实每日你都 spread 紧一啲嘢出去，依一样嘢放落去，你有冇谂过咧？用依个形式去将嗰个嘅概念发放出去， 因为可能我而家有个再即系爱上中文嘅 task 呢个任务之前，再更加重要嘅任务啊，就系、是、希望大家爱上广东歌。唔系咩？真系系嘛？所以希望大家喺支持广东话，支持广东歌，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 支持广东人啊，使唔使啊？ 支持香港人啊，系啦，支持骚动音乐，支持波盛，支持严平。 点支持？好简单，打嚟1872388， 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啦。 但系真系嘅，即系每一个职业啊，佢啊有佢嘅岗位，佢喺个社会上面嘅作用嘅。希望大家珍惜同埋继续加油啦！送俾你啊 ，Rubber Band 嘅每道微笑啊！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 很美，才全力发挥。 有听众即刻 send 嚟啊 ，Esther 佢话阿琼好中意中文科噶，仲好中意作文写作添，所以佢话佢因为中文老师教得好好咧，而家都仲有联络噶。 我代表你中文老师多谢你，嗯啊。 仲有听众阿勇话好想俾你疯狂教中文 啊，唔好啦，可以收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2宗本地个案之中有23宗源头不明，49宗涉及其他个案，包括32宗歌舞群组个案。位于尖沙咀山林道的松山海鲜窝有员工和顾客确诊。另外，日出康城九座地盘有三宗确诊个案，并且有8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要求11月15号之后曾经到访食肆以及在地盘工作的人士做检测。有关地盘涉及900名工作人员，承建商正是安排做检测。院舍方面，东华三院方树全日间活动中心暨宿舍，东华三院何玉清翠柳儿亭都有员工确诊。新蒲岗白乐护老院一名院友亦都染病。新增確診患者亦都包括伊利沙伯醫院一名組織病理學醫生以及一名的士司機。立法會秘書處表示，因應疫情嚴峻，明日起至到今個月15號安排職員留在家中工作，但是不包括負責為立法會或者委員會會議提供服務以及維持秘書處基本運作的職員和職勤人員。秘書處將會實行特別安排和防疫措施，凡是已經接受病毒檢測的人士，在檢測結果確定為陰性之前，不得進入立法會大樓。所有人士進入大樓之前必須接受體溫檢測。另外，立法會大樓每晚8點或者當日最後一個會議結束之後30分鐘為止，至到第二日朝早7點關閉。立法會會議和委員會會議只是接待最多10名公眾人士旁聽。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顯示，全球累計超過6300萬人確診新型肺炎，近147萬人死亡。越南在89日本土零確診之後再出現社區感染個案。國營傳媒報導，患者是胡志明市一名32歲男子，他曾經探訪一名兩個星期前由日本返國正是在屋企自我隔離的空中服務員。那名空中服務員上個星期六亦都已經證實染病。137人被列為緊密接觸者，要集中隔離。確診男子任職導師的一間英語教育中心亦都需要關閉。越南累計1347宗確診，35人不治。俄羅斯新增569名患者不治，創單日新高。同日新增超過26400人染病，其中6500多人來自首都莫斯科。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再度回應澳洲指責中方使用偽造照片，反駁澳洲的指責本身是虛假，認為澳洲一些人的反應令人詫異地強烈，真實目的是想轉移視線，企圖將國際輿論對澳洲一些軍人殘殺阿富汗無辜平民的批評和譴責轉換成對華示強。华春莹话：网上流传的不是照片，是中国一名年轻人用电脑绘制的插画。插画和伪造照片是不同概念。他又话插画的根据是澳洲国防部已经证实的调查报告，反映的是事实。

心口。是否虚空的世界如爱，内心堆积的腐败，逐一纾解破戒是变态，才还不清那道阴影太坏，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情戒，为彼一起作答。对不起，我已抵消几多的阴暗面积。像破这一位，恐怕再有更多位仿效对应。凌虐的是偶像，掩盖中监讯，那心窝的眼光。雪上再放心，上了数以过百万计，无人伤害。是变态，才还不识那道阴影太坏，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情戒，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情戒。 陈雷最新派台作品，陈雷自己曲词，话俾你听唔好斋睇啊！嗰、那个名称叫做《旁观有罪》，之后勇敢啲睇下咧。 两秒内要看完米蹉跎，快镜慢扫，剧情必消磨。谁在乎当中经过？只需知道结果，经已不需深究个中所以角色。或信息底气要促成，隔两日再购物至高潮，马甲长裤礼服够新潮，全部连锁式供应，火速抢购最新一季促销，减价每天消费来买衫。 情报报道已出炉，全部文章都讲到，三分钟会交息，正要几种方法已经可以用秒速去学识，努力已跑掉，创作力要按着这规条，每次用最快时间搞掂。 仔细睇香港，你会睇到啲乜嘢喺度？呢一首歌话俾你听，佢哋睇到香港嘅一种速食文化，似乎都一路影响紧我哋嘅生活。简尼 Blaster 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公仔面》。唔睇会唔会好啲呢？可能真係会幸福啲嘅。简尼严逸格 featuring Jay Sean 作品。 偏在自找麻烦，何不一笑置之的帅，看我多么摇摆。恋爱压力发单，无法将我残害。Cause I don't think it's stop me right。包装卖相才会好， 正能量是所有事的解套， 反正我就是他的他，从来不需要我的我，只需抛弃道理吹走快乐的淘气，梦幻的浪漫公主系列， They don't need to tell me what exactly should I do. 别想杀了我心中的那只怪物，虽然他长得蛮坏，但他的口味算是坦率。You just gotta live with it， 让他把你舔伤口，不想乐观的那个你。So you feeling disapproved or got blue， but you gotta do。 心灵的鸡汤效果太夸张， 一直的正能量像泻了糖霜。 反正我就是他的他，从来不需要我的我，只需抛弃道理吹走快乐到底，梦幻的浪漫公主系列，有些快乐必须截断， 为何我要糖水满不满意， 我的不完美， 我的天， 至少合不合味， 人家的唯美告白， 梦幻的浪漫公主系列，梦幻的浪漫奇幻历险， 可能唔睇唔理个心情都真係会好啲。简尼严逸格 featuring Jay Sean 作品，歌曲名称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lu restroom,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大师，你今日会送咩字俾我哋加分啊？ 交俾我啦，金枝玉叶巧楼。 好诗，好诗。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点啊？金枝玉叶巧楼，我哋有冇才华？ 好有啊！我帮你讲你心入边嗰句啊！咁耐冇见你哋就搞啲咁嘅嘢， 我只眼唔知道反咗去边啊！ 咁我哋嘉宾咧系 Miss 叶巧楼嘅， 好耐冇见， 真系好耐冇见啦！ 咁啊，每一次上嚟嘅嘉宾，我哋都会用佢个名咧去创作一句句子嘅。咁我哋咧就谂咗好多嘅，其实你个名好好发挥嘅，个叶字咁样样。 多谢。 系啦，咁但我哋想揾个靓啲嘅。 唔系，同埋最紧要就系如果得嗰条声。就好冇诚意嘅，所以咧，我哋为咗令到件事咧有诚意啲咧，我哋系有幅字画喺度， 即系用咁啱用金色啊，应该我哋嘅监制啊， 几金啊， 呢、這个我又唔使反眼咯， 系啊，可以补翻只眼落嚟啦， 可以攞翻佢翻嚟咯， 系啊。 即系我哋谂到即系金枝玉叶呢一样，我同阿琼谂啊，系电影又有金枝玉叶，剧集又有金枝玉叶，系咁啊！不如问下 Misha， 究竟佢会唔会有一啲自己好中意睇嘅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啊？ 我由细到大咧，我系好中意睇一个卡通 哦。 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嘅， okay. 我直至到而家咧，我夜晚瞓觉都要睇佢嘅。 诶、系外国定系日本嘅？ 日本嘅。 蜡笔小新。 系啊。 嚴情啲 friend， 我都好中意噶，送飯噶愛你， 我嚟瞓覺噶，臨瞓前咧，因為我唔想諗啲乜嘢好複雜嘅嘢，咁睇住佢又好笑，又無無聊聊咁樣，咁咪每晚咪睇住佢，跟住就瞓覺咯。我所有佢嗰啲劇場版嗰啲電影咧，全部都睇過曬噶，同埋咧，其實蠟筆小新好有深度噶。佢嗰啲戲， 例如咧有啲情節你有印象啊？ 好有深度嘅例子， 係戲，佢有個唔知咩叫屁，唔知咩蛋咧，係講小白噶。你知唔知我講邊一套啊？ 小白就係佢嗰只 貓，唔係狗 嚟嘅啫。 我養嗰啲係貓，佢養嗰只係狗，係嗰只係狗。 其實你一開始其實小新睇佢嘅時候咧，你會覺得佢係好曳嘅一個男仔啊嘛。但係其實佢係重情重義啦，同埋佢之後落嚟咧，佢講嘅啲説話咧，佢都係好似智者咁樣噶。咁有一集我記得有一套戲叫唔知咩屁咩外星人咩唔記得咗個名啦，就係講咧小白外星咧有一個屁嘅外星人咧，唔知跌咗啲嘢，只飛碟就跌咗啲嘢就落咗地球啦，跟住小白喺個沙灘度咧，跟住就唔知點解嗰個就包住咗小白個屁咯，跟住一路咧。是个炸弹嚟噶，那个是个炸弹嚟噶。咁一路包住咗个屁啦，咁佢又除唔到，跟住就发现咧，原来呢个系可以destroy， 自己可以摧毁成个地球嘅一个炸弹。咁咧系啦，跟住之后咧有一啲嘅类似即系美国嗰啲咩 agent 嗰啲即系秘密组织啦， 秘密组织嗰啲 系啦，跟住就要track 佢啦，知道个炸弹喺边啦，跟住要抢走小白啦，将小白 send 翻去外太空度。等即系牺牲小白以救晒成个地球咯嘅人咯， 会唔会喊嘅呢个剧情？ 喊啊！我喊咗啊！ 系咯，如果以好中意蜡笔小新嘅人嚟讲，应该会喊喎呢个情节。 跟住蜡笔小新就做最后嗰一刻咧，送小白上去啦。蜡笔小新系冲咗入去，想同小白一起飞去太空救佢咁样咯，即系佢点都离开唔到小白咯，佢哋嗰种友情咯，跟住到最后咧。好簡單，點樣除個嘢呢就唔知跳一個屁屁舞，屁屁舞。 跟住等你笑翻啦，即刻可以。 跟住就冇事啦，咁同埋佢，我好欣赏佢哋成家人，虽然成日都闹交啦。 嗯 阿美雅成日都会闹个仔咁样，但其实佢哋三个人，唔系 ，sorry， 仲有佢个妹妹小葵， 系 咁，其实佢哋成家都好有爱噶，就算即系所有嘅大场边嗰啲戏咧，佢哋都系点样去战胜嗰啲坏人咧，都系佢哋家庭嗰种爱、嗰种温暖而战胜嗰啲人咯。 哦、但其实即我觉得小新除裤这个真是一个非常之 精力长的东西的。 他不是只是除裤那么简单，他会令到其他的不知道看那边集呢，他除裤这样在跳那个 pat pat 舞呢、其实会令身边的人很开心，很舒服。 是其实很正面，小时候我家人不给我看蜡笔小新的。就是因为觉得他 怕你怕他我除裤。 因为我小时候在家除裤。 大笨象。 不要乱玩自己。 大笨象。 要画个大笨象出来是不是 因为觉得儿童不宜，我阿爸阿妈觉得，即系以前电视台好似系 M 字，即系成人观众先可以收睇。 系咩？ 系咩？ 嗰阵时 唔系 PG 嘅 啫咩？ 呢个同事岌头，我印象中系 M 字噶。 M plus 系咩咯？系嗰啲通常就 系 话要家长成人最观啊嘛。 系啦，即系譬如龙珠嗰啲以前亚视嗰边播噶，蜡笔小新。 原来蜡笔小新有咁严重的？ 我记得系 M 字噶，所以我爸阿妈见到就唔俾我睇啦。佢真系好惊佢个仔。 严重啫。 系咯，你睇我哋两个有学坏咩？ 唔系，你而家你哋。心智，你哋心智成熟啊嘛！而家佢哋惊我发紧肉个脑嘅时候， 但系的确嘅，因为我依排又由头再睇过咧，佢一开始画嗰阵时系有多少少色情成分嘅，有啲 边集啊？依家话我知，我想睇， 你个天蝎座 未有机会睇到啊！我从来都冇睇到啲色情嘅部分，搞错， 唔系色情，即系都系讲爹哋妈咪，跟住有个小朋友嗰啲会发生嘅事情， 系 嗰啲。 明白，即系点样会有小葵，点样会有小新，嗰啲都系有原因噶嘛，唔系执翻嚟咩？真系 系啦，咁之前嗰啲集数咧系有嗰啲多啲嘅，但系之后落嚟咧就少咗好多噶，你有冇发觉啊？ 唉，太可惜！ 之后嗰啲小新仲有冇见到嗰啲女仔啊、Miss 啊、靓女嗰啲？跟住 系啊，姐姐啊，你中意食咩定食咩啊？ 系咪都仲有呢啲噶？即系去到后边集 永远都有， 永远都有噶。 系啊，所以我爸妈就惊啊，点知佢唔俾我睇，我都成为一个咁嘅，即系咪有啲嘢避唔到？ 可能反而你睇咗之后就唔系咁咯。 哦，因为小朋友冇得唔到嗰啲嘢咧，就好想追求。 在数眉毛，为某人为某人苦恼，跪里床万套长袍，今晚够枯燥，挑剔了针线的角度，未烫平未烫平的布，望你能画上云图，明明苦若等不到，门铃再倒数。中速输给你好，未想到但想好，曾叠色去透露 What to do， 我需要一对一要能发前面 What to do， 需要一对一让错急就变，爱情和从前历史故事不要即刻揭晓，宁愿留在橡筋。有人警告，或你仍未算狂徒，没有人没有人知道，或我仍熟过门徒，还怕些跨乱心跳图，还浪迹已被推倒，一圈赶到管束态度 What to do， 我需要一对一与能发前面 What to do，Where to do 学院考林之前的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一对一。 情绪问题需要用药，引述感化官等的建议，被告释宜判处感化令，希望法庭基于被告没有刑事定罪记录，坦白认罪和有悔意，能够在开放式刑罚之中改过自新。辩方又引述更生中心的报告指，被告有躁郁症，需要半年复诊一次，不宜进入更生中心。主任裁判官接纳建议，判处减罚令。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一节的交通。先报告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渡船街过海塞到果栏，狮子山隧道就比较繁忙的窝打路道去沙田的龙尾去到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德宝花园附近了，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而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就排到去翠屏南村，港岛路面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段就车多行车缓慢的，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至油街段就多车啦。九龙方面，大埔道咧因为紧急维修啊，咁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嗰段咧就封咗路，九巴线路72、81号咧要改道行驶，咁现时嗰度附近嘅交通咧都有少少挤塞噶。观塘道而家西行去龙翔道方向彩石里至到启业村段多车，咁沿住伟业街天桥去龙翔道交通都繁忙嘅，龙尾排到去常怡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咁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富豪东方段咧，而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新界方面啦，葵涌道啊，葵涌道去昌荣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嗰段就比较塞车嘅，慢车个龙尾去到葵芳港铁站。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而家去上水粉岭方向都多车啦，龙尾到美林村。西贡公路近住南边围路回旋处来往方向亦都系繁忙。安全车速报告由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 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音乐说，欧锦棠的音乐选择。 Sound of Silence， 我听到我会喊嘅。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我记得我有几次嘅病发嘅经历，有一次我喺某一间即系连锁咖啡店，一摆低杯咖啡，呢、這个我哋哇系咁喊，喊完之后冇嘢嘅，冇嘢发生咁嘅，跟住抹眼泪，跟住一抹，死啦！头先做乜啦？你谂下啲人会点睇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知欲业考量， 时间嚟到黄昏嘅六点十分，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有 Misha 叶巧林嘅，咁啊有介绍佢新歌啊嘛， 系啊新歌二人份啦。咁每次嘉宾嚟介绍新歌嘅时候咧，波盛同我都会估下嘅，即系睇下呢首歌当中有边啲亮点，好想听众留意到嘅。 我讲先啦，我觉得今次呢一个我听嘅时候，特别系嗰个 vocal 上面，即系我有同前两只去比较嘅，咁我觉得听落去嗰个一致性都几强嘅。但系我记得好似唔知系边度睇到，就话中间到 chorus stacking vocal 话好难，咁我就再去听，跟住我听落去就我幻想到嗰种难喺边度，因为自己要做晒唔同 layer 嘅嗰个声，所以我觉得今次呢一首歌喺特别喺处理 vocal 上面应该。是难度高的，咁当然而家就即系叫做过渡咗啦，但系嗰阵时应该都有好多即系塞住咗啊嘅状态出现嘅。 我系几时讲啱定错噶？ 我哋两个讲晒， 讲晒之后系，系啦，咁跟住 好急不及待想闹你， 边个难啊？话你听，好快搞掂啦，边个同你讲啊？ 系专业啊， 一个钟内录咗卅几四廿 take 啦。 好，到我呢一边。咁因为咧，即系我睇翻，听翻二人份睇埋个 M V 之后啦，咁一定系急不及待补翻水母间同埋一对一嗰个嘅故事啦。咁样睇完之后咧，我真系有一个好深切嘅体会，就呢个女仔大个女啦。 系 我觉得系无论即系嗰个造型上面啦，即系越嚟越成熟啦，那个 M V 嘅内容越嚟越大胆啦，同埋啲歌词都越嚟越系嗰。即係嗰樣嘢啦， 係教育啲啦， 越嚟越蠟筆小新，係 啊，入骨啦咁樣。之後我就會真係覺得，你係見到一個女仔嘅。是不是一个成熟的过程或者进化的过程在那里、啊、我觉得。即是这个水质女孩我是本来可能是清水现在已经慢慢变成了一杯酒还分分钟是一杯烈酒的感觉。嗯是啦。 好这个就是阿琼估了你可以让开估先了。 你是估得啱嘅， 系，哎，好嘢，好彩啫， 几惊啊， 好惊啊，大佬， 因为喺唱歌方面呢一个系的确用咗一个咁样叫 focus stacking 嘅技巧 ，OK， 系 好多个阿咪喺度，大家会听， 系啊，听到啊，就 因为呢一首歌唔可以用一啲好强硬嘅声音去唱啦，因为做唔到嗰种性感啊，同埋娇小朝头早起身嗰种感觉嘅嘢出嚟。咁但系咧我又唔系话好难嘅呢件事，只不过我哋系預先即係我呢一日我定咗啦，我要錄呢啲 focus stacking 啦。咁預先咧，我哋就要度好曬嗰啲和音啦，應該點樣去做啦。咁呢啲就係需要自己嘅時間去做到，做足功課嘅話咧，嗰、那個 session 咧就會錄得好快噶啦。 好似成個編曲啊、製作嘅時候都算係幾一波三折嘅喎。 係啊，因為其實出咗一對一之後，我哋手頭上有首歌，但係之後就發覺可能揾翻嗰邊嘅班底去寫會貼切啲啦，咁所以我哋就 揾翻斯德哥爾摩嘅兩位啦 ，Olaf 同埋 Josephine 去幫我做呢首歌啦。有一個時候就係澳洲大火啦、山火啦，跟住 Olaf 就翻翻去嘅時候，佢又又要幫手點樣啦。咁變咗就擱置咗好耐。跟住就再到疫情啦，變咗我今年四月先至真係有首歌喺手啦。咁我中間一段時候，點解來來回回呢？其實可能有啲當係寫好㗎啦，但係中間有啲嘢我想改呀。因為始終英文佢哋用英文詞去寫，我哋廣東話去唱返落嚟嘅時候，咁都會冇咁順嘅。咁變咗嗰啲位就要改一改條 melody line。咁當我要改條 melody line 嘅時候呢，咁大家都會有意見㗎嘛，來來回回。咁變咗就都搞咗好耐。所以大家一對一到而家一年啦，先至出到出嚟。咁我七月先入錄音室錄歌嘅，咁但係即係個 timing 好似都幾啱咁樣咯。而家出歌，咁多謝曬大家嘅等待。 最後呢兩句好深情， 係多謝大家嘅等待。 係對唔住咁耐。 咁啊，揭阿瓊嗰個啦，佢估過一樣嘢，即係佢睇住呢一個嘅水質女生，好似一個成長咗咁樣，佢嘅感覺係。 我又冇諗呢個 highlight 喎，但係我又幾中意你呢個 highlight。 使乜講？一定要中意，講笑， 好好喎、 但係因為我自己睇嘅時候呢種感覺，但係你自己做嘅時候或者唱嘅時候，你自己有冇覺得哦？其實都好似嗰個心態或者演繹嘅時候，都會有一種成熟嘅角色喺當中。 我好 agree 你個成熟嘅詞彙啊，好好好啊！咁其實都係唔止喺呢三首歌咯，我覺得喺我入咗行咁多年裏面，係真係自己慢慢喺呢方面係慢慢成熟嘅。一路係學習之中，我每一次都有所嘅進步啦。咁喺呢三隻歌嘅時候，越嚟越容易唱啊，應該咁講。由水母間嗰陣時已經開始用咗一種比較輕鬆啲嘅方式去嘅聲音去唱嘅時候。咁嚟到第三隻歌都係咁樣嘅，但係只不過加多啲內心嘅感情嗰種嗰種忐忑得嚟，又有啲期待嘅咁樣嘅心情去唱。喺聲音方面都越嚟越成熟嘅，我自己覺得。咁有啲人可能聽完就覺得，好似特登，好似好高音咁樣，係咪故意㗎？咁其實都冇諗咁多，寫嗰陣時就覺得依樣嘢啱，而唱落去又舒服嘅。咁朝頭早唱歌唔需要好低沉嘅聲音啫， 係啱啱瞓醒嗰陣，睡眼惺忪咁樣， 都係差唔多咁樣嘅一把聲音去唱咯。我好多謝你依個成熟嘅，即係以你依個體會。 梗係啦，你睇過 MV 幾成熟，真 係。我覺得可能係嗰、那個呢個可能一個女生啦，叫做。之前嗰兩隻佢有一種即係以前嗰啲拍拖嗰啲，哎呀唔知道個男仔點啦定點咁，但去到呢一隻我嘅感覺就係佢個主導權或者佢再 firm 啲啊，可能再加上即係你唱嘅時候擺落去個情感啦，加埋個 MV 你覺得係嗰、那個男仔係俾你食住嘅感覺， 係咩？ 係啊， 兩啲咁嘅事。 即係個 MV 裏邊嗰個可能亦都係佢拍嘅 angle 啦，可能係就有，所以阿瓊講講成熟，我去理解可能係因為呢一啲唔同種種嘅嘢加埋一齊，令到覺得。佢而家冇再之前嗰种 靓靓妹妹咁，知道点样做啦。 系啦，下一首就变 player 嘅 feel 噶啦，开始应该再咁样发展落去 玩啦，系咪？开始可以 同林宝讲呢个女仔变 player。 我要慎重喺度澄清一句，呢个水真女生恋爱连续剧已经系最终章啦。 系啦，完咗啦，冇噶嘛， 冇再第四、第五噶啦，大家。 纯粹系我胡乱猜测嘅啫，头先嗰个。 但我觉得林宝应该几想再填得再 激动啲。再 player 啲会点咧？咁样，系啊，呢水质你想暴走起上嚟啊！咁啊，但系除咗我哋头先估嗰样，即系 Misha 心目中呢一首歌，可能你好想俾乐迷去留意到嘅 point， 仲有边一啲咧？即系头先阿琼嗰度 唔中啦， 唔中啦，我嗰个就一半一半啦。咁 我写低咗，睇下先。哦，可以接住落嚟讲，我想讲嗰个亮点咧， 系 就系、是、呢首歌有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三个字咯。 三個字，即係個好想佢我愛你，係咪啊？ 嗰三個字咧，我覺得有一個好好嘅討論嘅，即係我都想問一下兩位一男一女。 係，好好好，請，有請我哋今日嘅主持葉巧林同我哋剖析呢個愛情大揭秘。 你啱啊，鹹濕仔同埋鹹濕女。 嚟，好好，最中意玩呢啲，最中意俾人問翻問題先係嘛？好啊，嚟。 嗱，咁呢個女仔嘅 point of view 就覺得。 上欠三個字，三個字啊！咁即係其實佢等緊呢個男仔同佢確認呢個關係，講我愛你呢三個字啊嘛。咁但係有啲人就喺度同我講啦，點解一定係女仔講啫？男仔講唔得嘅咩？咁你哋覺得當你哋係入咗呢個角色啊，你做翻男仔， 做翻女仔， 咁你覺得呢三個字重唔重要咧？同埋我真係做咗主持，同埋你覺得？是不是一定要对方开口先呢？ 嗯， 你觉得如果对方开口先，你是赢了的心态啊，定是输了的心态呢？所以我都想听一下大家怎样的想法。 我想问你同林宝卿，林宝填呢个词嘅时候， 啊，你即刻问翻，好嘢，叻喎呢招，佢避开咗，再用问题答你嘅问题。 我想了解多少少呢个故事啊嘛，个故事佢同林宝谂嘅，唔系我谂嘅，我又唔系个水质女孩。 好好好，你哋问埋。 我游水质女孩 ，OK。但系我都想问，你同林宝卿嘅时候，林宝系觉得应该个女仔开口先。 冇噶，冇噶， 佢冇任何 plan， 冇人，冇噶。我哋只不過傾咗個 topic 係叫做 morning after 咋，即係知道嗰個關係發展係咁樣。而我收到詞先至見到依個三個字咁重要，係啦。 你覺得重唔重要㗎？ 我做咩？ 繼續用問題問你問你，哎，我試下得，我試下得。誒啲節目主持真係唔識玩，你真係。 我梗 係 就係識玩，我先問翻你啦。係， 我覺得咧，男仔講嘅應該係，任何時候都。即使个女仔即好想都好啦，系留翻俾个男仔讲。呢个系我生于呢个传统迂腐社会之下飙翻嚟，系啦，即系嗰种唔知哪儿来的 gentleman， 我系觉得系如果大家都知道嘅话咧，男仔讲好啲。咁当然个女仔突然主动讲，我唔抗拒嘅，真心。你中意讲你可以讲，但系如果喺好似呢一个咁嘅情况，经历咗一晚之后啦，咁大家都谂紧系咪一齐嘅时候，咁个男仔应该系去做孭起呢件事嗰个人嘅。 我突然之间觉得你是一个好男人啊！ 多谢，唔好爱上我，千祈 都系呢一刻咋， 唔会。 但另一个 point 就系啱啱 Misha 亦都有问到，嗰三个字系咪真系咁紧要呢？根据头先我嗰个前设咧，我曾经觉得好重要嘅。咁但系今时今日嘅我就觉得，唔系咁重要。如果你同嗰个你中意嘅对象，大家个心灵相通，去到一个 stage 嘅话，其实嗰三个字唔讲咧。其实大家都知道是的，大家知道。 但如果要讲的就是男仔。 Yeah，exactly， 呢个主持非常之叻。 好，喺佢眼中可能嗰三个字不同咯，嗰三个字是我肚饿。 食乜嘢？ 叫早餐 嘢？叫早餐。 我要煎双蛋嗰三个字。三个字。 煎双蛋。 沙爹牛。 餐蛋字， 林宝听到会发癫啊！早知我话俾你听个三个字系咩啦，俾你乱咁填落去。 同埋由一个音乐节目变咗个饮食节目，早餐食啲乜咁 样？咁啊，Misha 你自己觉得咧？ 系 即系去翻呢个问题摆翻喺你自己身上。系你未讲，你讲埋啊！ 我觉得其实呢个可以翻去咧，我第一次听呢首歌同埋睇到呢首歌歌词嘅时候咧，以一个好黑暗嘅天蝎座嘅女仔内心心入边谂，我第一个对白系呢个女仔会俾人呃。我觉得个男仔已经得到佢想得到嘅嘢啦，咁但系个女仔咧仲系会觉得，哎呀，佢会同我讲，佢应该会同我讲，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三个字嘅时候咧，因为你不断重复三个字， 三 个字， 三个， 我一路有种感觉就系你不断喺个 死啦， 系啦，我会有一种呢个女仔会俾人呃，所以其实喺我心目中咧，我系唔系好需要佢讲出口嘅，因为佢讲出口佢都可以系呃你嘅。似呢啲咁嘅人咧，系啊，你睇唔睇到佢？ 你睇呢个世界太黑暗。 好黑暗喎！嗱，我真系承认咩人睇到乜嘢嘅。咁我系觉得，我只系想提醒咁多位女性同胞，呢个社会上好多波性呢啲咁嘅人，真系要胆识人，唔好。 我一个种族啊，波性已经变成一个种族啊！你， 但我都几认同你讲嘅嗰样，唔使讲出口，两个人 feel 到嘅。咁但系。始终我觉得都要有一个人开口去承认呢段关系才是，是 即系 confirm 咗， 系咯，即系好似结婚咁样，即系签个字咁样。 所以我系无分主义嘅，而家系即系唔结婚都可以噶，即系喺我心目中而家。 咁其 其實就好似我而家同男朋友嘅關係啦，我哋一齊咗好耐，大家都知噶啦。 係。 咁我亦都覺得，誒、哎、結唔結婚都冇乜所謂啦。但我又唔覺得依個女仔會俾人呃嘅、 嗯， 因為依個女仔、依、這個男仔咧係佢一個好好嘅朋友，佢係唔會發生依個咁黑暗嘅愛情故事嘅、 哦。一朋友先係最衰格，因為就手。 嗱嗱嗱！ 再講一個殘酷嘅現實俾你聽，當一個女仔失戀嘅時候咧，係 最容易俾人入噶嘛。 冇錯， 可唔可以當自己睇漫畫啫？ 哎、我睇嗰啲漫畫有喎，又有另一個 topic 啊！哎呀，真係。但我想問 Misha， 因為啱啱你又講到你同你另一半嘅時候，就住即係兩個人嘅關係，你係有一個諗法，但係呢一樣嘢係一開始同佢即係一齊嘅時候都未傾啊，即係去到一個咩 stage 開始諗自己，即係你哋嘅將來，我原來唔一定係結婚嘅咁。 因为我哋一齐实在太 耐了、啊、 我初初同佢一齐嗰阵时候，我真系冇谂过，好衰，好似好衰咁样喺麦度讲，但系佢都知嘅，我冇谂到自己可以同佢一路行到咁耐，但系原来我哋系，因为我识咗佢唔系话太耐，跟住同佢一齐嘅，咁之后一路行落去嘅时候。就覺得越嚟越舒服咯，即係好中意呢個人嘅陪伴咯。 嗯， 直至到四年前我哋開始同居啦，一齊住啦，我就越嚟越覺得結婚呢樣嘢係咪真係咁重要呢？ 嗯， 其實都唉，用呢個咪前度講都好多謝佢咁多年咁支持我嘅。 咁今次個 MV 要進入嗰個角色又難唔難咧？因為今次阿 D 就導演係咪都可以幫到好多咧？應該 係阿 D 即係又同佢傾下偈啊，咁覺得。即系点样带翻我呢个女性？比较女性化啲嘅 me 出嚟啊！咁好多嘢嘅配合啦，造型嘅配合啦，好彩揾到一个好认识嘅男主角啦。 嗯， 变咗冇咁尴尬。 系 系啦，啲衫啦，嗰啲互相所有成一大个 package 去做呢件事嘅，咁我觉得合情合理。 嗯。 雖則拍咗出嚟，男朋友唔係好鍾意， 都理解嘅， 係明白嘅， 係啦，但係我哋都好專業嘅， 係咁你需唔需要花少少唇舌去解釋俾男朋友聽，令佢明白咧？ 係我話係效，我話係效果嚟嘅啫。佢甚至就問：哇，你啲衫著咁少嘅？跟住我話燈光嚟嘅，燈光。 咁呢個又真係好難解釋， 好難，即係燈光唔會令到啲衫少咗，你係咁多就咁。 我本來有件春領㗎，係、 啊、 打咗燈之後唔見咗咋，你睇唔到咩？ 其實邊頭有一陣嘅，佢個特別嘅設計就有光打落去就會唔見咗啦。其實個隻字嘅咁。 呢、這個解釋啊，真係有啲複雜，有啲複雜啊。 咁我俾咗喺個節目度講得咁白啊嘛， 我嚟講， 係啦，跟住啲接觸嘅。啲好 close 嘅接觸咧，佢就問我係咪真噶？跟住我話依個就真係冇得比，係真嘅。咁、我嗰一個 moment， 劇情需要要做嘅話，咁我哋都好專業地做到啦。 嗯， 跟住佢就話：下次唔好啦。 你同佢講翻我嘅對白啊嘛，水真女孩已經去到終 章終章噶啦，唔會有 player 角色出現，唔使驚啦咁。 唔使驚，即係之後做嘅嘢，只要唔踩過依個咧，就已經 OK 啦，係咪啊？ 係啦，呢條防線攞住出嚟擺喺度先，咁樣。系啦，咁但系呢一首二人份咧，我覺得大家即係除咗單獨聽呢一首之外，可以翻去前面嘅，即係首先就係聽嗰個女仔嘅成長啊、經歷啦，同埋如果你連住聽，會聽到即係 Misha 佢嗰個點樣一致性去唱處理呢一個系列嘅歌嘅， 係 啦，咁啊，今日多謝你上嚟同我哋介紹呢首歌， 謝曬， 拜拜， 拜拜， 拜拜。 窗外敗了花，只屬於昨晚。梳化堆滿衫，兩件飛上了。掉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好厌，我宁看有你却在单从后逐点贴近，应不应好好庆祝早餐一般的抱拥， We can push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该不该轻轻退缩，常常又突然剧痛， 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My love， I know we got chemistry， 若有爱太轻易，难道饭喝够了，谁怕 再试探，怎么忐忑得经八餐半刮花、哦哦、咖啡粉有吗？半杯水够吗？大半晚的气喘不够，此刻尴尬买只浸满它，有些手震吗？情人别随便附着加野情债，你应该走得满足，但再话大门极重。 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My love, I know we got chemistry. 若有爱太轻易，两个饭烤够了，谁把 cake 厚一点？ My love, we're the morning fantasy. 情感空局试验，沉默持续对望，现实欠三个字，三个字，一招了，这关照多飘渺，也需烹调。快坏掉、啊，双方配菜也互调，恋爱便自有花俏。Oh, you baby, my love, I know we got chemistry. 若世界有瘟疫，谁共我可再次同黑夜片多事 ？My love, we're the morning fantasy, 幸福过分幼稚。文字全部看在文字里，三个字三个字。 听过有叶巧林嘅呢一首《伊人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2宗本地个案之中有23宗源头不明，49宗涉及其他个案，包括32宗歌舞群组个案。位于尖沙咀山林道的松山海鲜窝有员工和顾客确诊。另外，日出康城九座地盤有3宗確診個案，並且有8宗初步陽性個案。衛生防護中心要求11月15日之後曾經到訪食肆以及在地盤工作的人士做檢測。有關地盤涉及900名工作人員，承建商正是安排做檢測。院舍方面，東華三院方樹全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東華三院何玉清翠柳兒庭都有員工確診，新蒲崗白樂護老院一名院友亦都染病。新增確診患者亦都包括伊麗莎白醫院一名組織病理學醫生以及一名的士司機。有线宽频表示，集团调整架构，大约100名员工受到影响，包括职务调动和离职。公司将会根据劳工法例向受影响的离职员工提供适当的赔偿。有线宽频表示，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冲击全球，对香港未来经济环境带来不明朗因素。公司以开源节流、觅求新机遇和控制成本的方式维持竞争力，令到集团可以持续经营运作。集团要就各部门架构和人力资源作全面检视和调整。消息指，有线新闻裁减大约40人，来自港文、中国组、财经、主播、摄影、剪接和美术组，当中负责调查和专题报道的新闻刺针全组被裁。有线中国组其后全体请辞。另外，有线新闻的国际组和财经组主管亦都已经请辞。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谁冠名？ 做咩差人个名啫 ？Sorry， 人哋系共鸣，我哋系冠名，冠名，冠名，冠名，冠名。等紧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听真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好啦，又嚟到星期二有谁冠名嘅环节啦。嗱，电话号码18723888，有你哋一啲人生上嘅故事又好啊，等等，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同埋揀一隻歌去呼应呢个故仔嘅。咁啊，18723888，网上面骚动音乐 IG、Facebook 都开放，可以 message 你嘅故仔俾我哋啊。咁啊，今日有两个电话，咁所以事不宜迟，而家听下第一位先。喂 ，hello，hello， 系啊，点称呼你呢？ 我叫阿哈。 啊哈！ 哈哈哈！ 一同埋啊哈咯， 啊哈啊哈啊哈！ 一定要搞呢啲 gag 噶咩？ 系啊， 系啦、啊。我哋问下阿哈先，你今日想顾名赞咗个点样嘅故事俾我哋？ 我今日想讲一个我同我另一半嘅故事。 系 啦。咁咧，其实咧，我同佢，我阵间想点嘅呢首歌咧，其实咧就佢里面讲嘢就。唔係100%係我哋嘅故事啦，即係除咗佢唔係一條女之外啦，佢都唔係 一位女仔， 我哋唔係係啦，唔係一位女士之外，咁佢都咁咧，佢都唔係，我哋都唔係中學識嘅，或者唔係係啦，唔係中學時識啦，佢都冇 tattoo 嘅，冇紋身嘅，咁咧除咗呢三樣嘢之外，其他嘢我哋都係好類近啦，同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哋就算佢激嬲我啦，佢一個唔會氹人嘅人嚟嘅， 嗯。 即系每一次可能佢激嬲我，佢就会话我唔识氹你，唔识氹人嘅咁样。咁但系我见到佢嘅时候，就会好自然咁就会笑翻，会好开心咁。咁所以即系呢种嘅 interaction， 我觉得好特别啦。咁亦都系咯，一路都我未练好呢首歌，所以一路冇唱过俾佢听。咁但系今日点俾佢听？希望 哦，即系你有谂过练好咗，即系练习中系为咗有一个 moment 系可以现场唱俾佢听嘅谂住。 系啊，其实我哋两个都中意唱歌嘅，咁但系我就唱得冇佢咁好啦，咁所以我就要练习。 嗯，有冇谂过其实系即系 plan 呢一只歌喺几时会送俾佢，自己唱俾佢听？ 唔知道，可能我生日咯。 我以为佢生日， 我系我生日，我送首歌俾你啦。咁 样， 我以为系圣诞啊，系咪啊？因为嚟紧圣诞可能系一个比较重要嘅节日啦，嗰啲嘛。 系啊，我系一个好浪漫嘅星座嚟噶，我系射手座。 哦，我都系啊。 边个星座浪漫嘅？即刻， 我 系 好浪漫噶， 会有呢啲嘢嘅个脑里 会有呢啲嘢嘅，系。但做唔做就另一回事。 冇错，exactly， 我隔空都想同你整个 high five 啊！ Yeah， 但我想问对方是什么星座啊？ 萌塞麻烦金牛座。 哦， 咁我想知道，你作为一个 射手座， 射手座好浪漫，会谂呢啲嘢。咁头先你都讲话佢就系嗰种，我唔识氹你咁。有冇有冇一啲时候你都会觉得，哎呀，即系唔开心啊，唔中意啊，咁样样咧？ 会嘅，但系有时候即系。因为佢年纪比我大，都一橛啦咁样，咁所以我明白嘅，即系同埋佢本身咧一个好实际，算系好实际啦，好脚踏实地嘅人，咁所以佢表达爱嘅一种方式未必同我，其实每个人都会唔一样啦，咁但系最紧要系理解佢个人咯，即系同埋你爱嘅唔系爱佢呢啲嘢，咁你唔系爱一个人嘅甜言蜜语，可能你啱啱开始嘅时候系，但系。一路耐咗嘅时候，就系一啲好细微嘅位置去感动到你。咁佢感动我嘅位置就系、是、我哋嘅 interaction 咯，即系我哋唔需要，我哋唔需要特别讲啲咩，唔需要特别去氹，但系我哋都会可以令到对方好开心嘅咁样。 咁呢一种嘅佢吸引到你嘅地方就系当你哋两个一齐咗之后，就越嚟越浓烈啦。咁但系喺你哋初头认识未一齐嘅时候，佢又有啲乜嘢嘢吸引到你咧？ 唔知啊，佢好中意讲道理，好推咗大道理。咁你知射手座系一个好哲学嘅人啦，咁所以咧，佢当佢同你讲大道理嘅时候就好似系咁，但系同佢倾一路即系理性咁去沟通嘅时候，佢唔会对你嘅意见好 offended 嘅，佢好 open 嘅咁样。咁但系呢个即系呢啲位咯，系我中意嗰种 大家有交流，大家一起成长的那种感觉。射手座都是这样的嘛，是不 是？是，你赞美射手座的一定即刻冲出来认同。 是啦。 但我在隔离听我就一路都质疑射手座原来是这样的咩？ 射手座是这样的，即是他 对人就是戆居居咁样，咁但系佢背后静落嚟，其实佢只会谂好多嘢咯。 嗯，你有冇印象你啱唔计啱啦？ 得啦，够啦，你两个，我忍唔住啦。 座协会扯猫尾，但我想知道喺即系阿哈，你心目中你觉得你另一半有冇真系讲过一啲嘅说话，对你特别头先讲啲道理啊等等，你而家都几记得或者影响到你嘅嘢，有冇咧？ 我好记得就系一次我。有一排好大压力啦，跟住之后我一瞓着，啱啱瞓着就俾鬼砸啦。跟住之后，但系嗰个感觉系好真实嘅，即系真系好似俾鬼砸，系因为我见到一个倒影啦。跟住之后，亦都最后我临醒之前咧，好似有人咬我心，即系挤我心口咁样啦。跟住之后咧，咁我打俾佢啦，跟住谂下谂住系安慰下我啦。点知佢打到佢，佢同我讲嘅第一句说话系无知咁样。 哇！真系唔识氹喎。 好金牛啊！佢好现实地同你讲，意思系咪即系呢个世界边有鬼啊？咁解系咪啊？ 根本唔系，即系佢纯粹因为佢个人系要好多科，即系科学根据嘅嘢。咁但系佢又同一时间，佢对灵体或者灵界或者一啲 energy 嘅好半信半疑啦。佢信自己同埋信瞓觉嘅啫。咁所以佢就系啦。咁所以咧，佢都好正常嘅。即系如果佢咁样同我讲，但系嗰一刻就好需要安慰嘅时候，佢咁样同我讲就燥咗咯。但系第二日我去到佢屋企就冇嘢啦。即系大家见到面嘅时候，咁就我原本都仲嬲噶。第一句系得啦，琴日人哋要你安慰嘅时候，你又唔安慰咁样，跟住就话。边度系啫？咁你系无知嘛？你系戆居嘛？咁样，跟住我就笑咗，跟住就冇嘢了。 哦，咁虽然你话你另一半佢未必系即系好有情趣啦， 系， 但佢有冇真系为你做过一啲嘢？你觉得其实都几浪漫，即系有阵时 已经突破咗佢噶啦。 因为佢平时唔做，其实可能佢一做嗰单嘢就好劲噶啦，或者咁，你有冇发生过喺你身上？ 试过，我好唔开心嘅，之后佢为咗我请咗假咯，系咪好肤浅啊？呢啲？ 好实在咯，好实 在，我觉得。 因为你谂下，以金牛座咁贪钱嘅，即系你嗰个性格啦，佢为咗你想请假，即系佢唔会赚钱。我觉得佢真系好爱你，有冇够开心啲？ 唔紧要啦，但系佢 pay leave 嚟嘅，嗰、那个都系 pay sick leave 嚟嘅，即系其实都唔介意，系因为照样都系咁代咁多噶啦。 哇，我觉得呢个故事好丰富啊！首先我系预备听个爱情故事啦，即系中间有灵异嘅成分啦， 冇错。 之后点知包尾系一个喜剧嚟嘅，即系接受。系啦，咁就真系要问下哈啦。其实一路咧，头先都埋咗嗰个伏笔嘅。你顾名赞助咗呢个故事俾我哋，但系嗰首歌系边一首歌咧？ 系 Tyson Yoshi 嘅《心情》系新歌。 OK， 系啊，里边嗰啲两个人嗰啲 sweet sweet 相处啊，见到佢又不自觉会傻笑啊，嗰啲咧。 喂，但系其实我觉得都系好难得嘅，因为。剛才說了個故事很豐富啦，另外一件事就是在2020年疫情底下有一個人在你心目中一想起他、雖然他一點都不浪漫但是都會令你想笑，已經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了。 是沒錯， 多謝你啊哈，感謝你， 好， 拜拜， 拜拜。I swear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the way you sneaked in from the blue.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这心跳的感觉is true. Love at first sight, I'm caught on you. 我想你的时候会不自觉傻傻的笑，如果不让旁人察觉，将会是一辈子的难题。一张纸，一支笔。这首歌关于你 Yeah, yeah, yeah Cause I know something about you That separates you from the girls that I once knew I swear the little things you do Makes me just wanna spend all my time with you Is that too much? I swear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You say our star sign is the reason that we grew And yeah, I think that it'd be true Yeah, okay, I think it's true You made 180 you turned from high school That's why I'm falling for you That's why I'm falling for you ooh, ooh, ooh. I swear that's something about you. 我爱上你的锁骨，像拼桌子的 tattoo. I swear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我爱上你那奇怪的脾气，永远不服输。我爱上你的一切，不想跟你道别。你是特别的存在，用这首歌记录下来。'Cause I know something about you that separates you from the girls that I once knew. I swear the little things you do makes me just wanna spend all my time with you. Tyson, you say this to everybody. I swear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You say our star sign is the reason that we grew, and yeah, I think that.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电话号码1872388，继续等你哋打电话嚟啊，用一首歌去讲你嘅故事，等你哋继续分享啊。而骚动音乐 Facebook IG 继续开放嘅，我哋听下第二个电话啦。喂 ，Hello，Hello， 我系 Elisa。 Hi，Elisa， 冠名赞助咩故事俾我哋呢？ 我今日赞助我自己嘅一个小故事俾大家。咁呢个小故事就係关于我本身，我就係一个好普通嘅 Miss 啦，教咗十年书啦。跟住呢喺2018年嘅时候呢，我就睇咗一个节目啦，呢、這个节目叫做全民造星。咁、我突然间就发现咗呢入面有一个好 charm 我嘅人啦，咁佢就係 Anson Low 卢汉廷啦。好犀利啊！我觉得佢即系跳舞哇，咁真系突然间叮一声咁样跳得好劲啦！当时佢表演嗰个节目叫《精舞门》啦，咁系啊，跟住就留意咗佢，咁又留意到佢有教跳舞，咁就又去上咗几堂啦。咁然后佢就系啊， 但你本身有冇跳舞底噶？ 定系你本身有冇做运动噶？ 完全冇，我原本。我是揸部 iPad 都嫌重嗰啲人，咁我就纯粹諗住呢去睇下佢跳，我冇諗过自己要落场跳㗎囉。咁但係佢就好鼓励性啦，即係个个都要出嚟试下跳啦。咁就后咪佢出道嘅时候呢，咁就又好快有演唱会啦。咁就第一次淡粗粗呢就走咗去问我朋友买边部相机好啊，咁自己都冇咩 idea 嘅，跟住我朋友就话诶得呢部得噶啦咁样，咁就介绍咗我唔讲牌子啦，咁就一部相机咧，就我第一次拎住部相机去影一个偶像，我之前真系从来都冇试过，我就算睇陈奕迅，睇陈奕迅都系攞手机影嗰啲嚟嘅。 点解我影相拿住嚿咁重嘅嘢，你都好少我啦。 你话你头先话 iPad 都嫌重啊，而家 单反影相机啦，应该系 微单嗰类啦，咁就加埋一支小炮啦，咁就咧举哇好重喎、啊，咁但系又好靓仔，好表现得好精彩、啊，咁就好努力影啦。我系谂都冇谂过我自己系会影咗几百张相、然后真系。自己一个好大嘅尝试嘅，就係我将几百张相整理咗做一本50多页嘅 photo book， 咁跟住送咗俾我偶像囉。 哇 但我想知道令到你去真係去拿起部相机去影相去影佢，除咗你本身即係俾佢嘅参吸引到之外，有冇一啲特别嘅可能佢例如佢讲过嘅嘢等等令到影响到你，令到你咁行出呢步呢？ 当时呢我上佢最后一堂跳舞堂呢，我记得佢讲过嘅一段说话就係冇乜嘢係冇可能嘅。咁即係可能啲平时觉得啲大摄影师啊啲记者啊咁先至会演唱会影到啲好靓嘅相啦。咁但係原来即係自己去尝试可能都会有啲惊喜囉。 係囉，同埋呢句说话似你平时上堂同啲学生讲。 係啊， 我成日借佢呢句说话同学生讲，叫学生要试下努力囉。 我想问你有冇同你学生分享过你好鍾意卢汉廷呢件事 ,Anson Low 呢件事 佢哋已经听到唔想听啦。 我想问学校放即系上堂放 break， 你系咪就会放 Anson Low 嘅歌？ 我好似试过咧，之前咪上 Zoom 堂嘅，跟住咧我叫佢哋做练习咧，中间嗱而家有三分钟时间，咁我哋咧就听一听音乐先咁样，咁跟住咧我就真系走去播 Anson Low 同姜涛合唱嗰首歌。 但其实我如果有个咁嘅 miss， 我会好开心噶。 系 系啊，因为你冇播六就子俾我， 已经算系咁啦，还得神落啦咁样。 系啊， 我教男校嘅，我教男校班男同学咧，就已经唉咁样听到，即系佢哋好习惯啦，已经知道 miss 系咁。咁疯狂地喜欢呢个偶像， 但我想知道你话，因为嗱，如果成件事嘅缘起就系当日你睇咗呢一个嘅真人 show 嘅叫比赛嘅节目啦，嗰阵时系你仲记唔记得因为咩原因而开始睇嘅咧？ 嗰阵时咧，其实我男朋友佢话诶个节目几好睇，即系其实佢系叫我睇另一个而家都好红嘅年轻嘅偶像啦，都系 Mira 同一队嘅。 系 咁，但系咧我就睇个节目咧，我自己嘅目光就唔知点解好集中咗喺呢个精武门呢个表演上边，即系俾佢 impress 咗我咯，即系令到我系即系觉得自己好可能好多嘢有时以前会。好容易放棄嘅一個人咯，咁但係會咬緊牙關去嘗試去做咯，未必成功，但係一定會有得著咯。 我覺得成件事入面咧有一個受害者啊， 邊個？ 佢男朋友啊。我哋講緊佢同 Anson Low 啲嘢講得咁開心，男朋友一路喺隔離篤手指，其實 點解冇提過我嘅？ 唉，佢都好， 多谢晒你啊！第一句啊，完啦、啊！ 我系男朋友，心谂唉，你唔讲好过讲， 完佢好好完。 系咁，你男朋友好啊，真系讲下男朋友。佢喺隔篱见证住你呢一个嘅过程，你中意咗呢一位偶像，去到影响到你去做嘅嘢嘅时候，佢有冇讲啲咩噶？一路睇住。 佢有赞过，估唔到你影相都真系几靓，即系佢有讲过呢一句。 其实你知唔知佢下一句想讲咩？不如你试下影 我啊！我日日喺屋企，你影下我啊！咁样。咁啊，今日你拣嚟即系 Anson Low 嘅边一首歌咧？会 我想咧推介咧佢最新嗰首歌《角落生物》咯，系一首疗愈嘅失恋嘅情歌咯。填詞真係填得好，咁人失戀嗰陣時，自己真係會縮埋一個咯，即係好似走唔到出嚟咁。咁但係咧，有時你嗰種傷心嘅感受啦，你嗰種好鬱悶、好即係壓抑啦，反而你聽到人哋去唱一啲慘情歌，其實係一種抒發咯，我覺得。咁好多謝你哋之前請佢上嚟訪問。 我唔使系，系我哋都 keep 住会揾唔同嘅。 因为佢听到你咁温柔嘅声音咧，我谂波胜咧肯请多佢几次嘅。 有冇得私堂啊 ，Miss？ 我想嚟私堂啊。 中学啊，又唔系大学， 中学乜所谓啫咁。Lisa， 多谢你啊， 多谢你， 多谢你哋啊，多谢两位， 唔使， 拜拜， 拜 拜。 开始怕见光，短信害怕复，负能量正撞，逃避爱情，躲于这角落，十倍力淡忘，电话怕再讲，每一天失缩这个房，装满旧记忆，别人别探望，还是有时想起你那么，越要善忘。越刻骨铭心，拉扯对抗，如何能重新细识爱你才是爱？如何能重新分析，像坏掉脑袋？如何能重新呼吸？如何能重新恋爱？你永远赞同情绪幻象未放开，如何能重新沟通？ 我跟他欣赏过对方，怎努力了解，亦存在隔膜。提及某人比起你快乐，但我未能认真亲对方，不敢鲁莽。如何能重新相识？爱你才是爱。如何能重新分析？像坏掉脑袋。如何能重新？重新溝通，奋勇谈论爱，如何能重新开机？当机太过耐，明明能逃出生天，明明能重新相爱，为何门再没法开？只担心过十数载，我又逃避爱，为何仍如此专一？逐集未揭开，为何仍如此悲观？放弃讲未来，我永远走着未说这情恋爱。为何明明很喜欢，我也难被爱？旧爱人在脑海深刻记载，为何仍迷恋悲哀？为何谁人都不爱？他他他不走不再。 今日冠名赞助故事俾乜嘢啊？ 我真系睇唔到啊，大佬！ 如果头先嘅冠名引起你嘅共鸣，令到你想冠名引发其他人嘅共鸣， 我知send空白短信啊嘛。 唔系啊，空白短信，我点知你想讲咩啫？将你嘅故事send嚟骚动音乐 IG 或者系 Facebook 专页。又或者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此时此刻等你冠名。